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看着手机，等待你对我的回应。I really care what you think， 知道你有更大个 he， 而且两人很 happy， 每天在一起也不嫌你，每次让你不开心，只会找我谈谈心。I don't know。总是笑在脸上，难过在心里，希望你挽着的是我，不是他兄弟。 Baby I want you know just to be a friend of you， not a friend of you、It's like coffee or tea， you choose him or me。 It's like coffee or tea， you choose him or me。 就像是一场游戏，这结局会如何进行，但我对你的心 No light tea or coffee。 没说完的话有很多，不如删减多余的段落，何必再啰嗦又闪躲。对于挫折不破那个魔，留下的回忆变斑驳，不想他和你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蹉跎。 Coffee or tea or a or b a a， What you want me to do， Who will be for the view view， What you wanna do。那积木想起那一幕，少一块拼不完的拼图，那就别去弥补，怕迈出最后一步，把你的号码留在顶部。No, no。 但我总是笑在脸上，难过在心里，希望你挽着的是我，不是他手臂。 Baby I want you to know just to be a friend of you， not a friend of you。 No。 It's like coffee or tea， you choose him or me。It's like coffee or tea， you choose him or me。 就像是一场游戏，不知道这结局会如何进行，但我对你的心 Not like tea or coffee。 不知道从何开始，我对你有了这感情，像藤蔓缠绕生长，蔓延在我心里。 喂，当咖啡离开车窗边，后背后拥抱不需要任何理由，说走便走，每口不再留下唇口，牵手并不代表携手，直到新的题没有答案，彼此去的日历只有我和你。我爱你。 Coffee or tea， you choose him or me。 It's like coffee or tea，choose him or me。 就像是一场游戏，不知道这结局会如何进行，但我对你的心 No light tea or coffee。 来自于李俊逸的一首 Coffee or Tea。 开启今天的中午有星光， 这好像最早我们认识刘俊逸的一首歌哈。 是的，没有错哈。好，中午有星光正式开启，11:05，欢迎各位在进入到今年的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 说的更现实一点哈，就是2021年倒计是31天， 没错哈，counting down 哈，如此的一个倒数。其实昨天也提到了，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过去，然后也可以展望一下未来，立一些 flag 之类的啊，先看看今年这个。曾经想要立的有没有真立住哈？也可以好好的趁 这 一个月的时间，对，反省一下。我们留在年底的时候再说哈。 好， 这边我们首先要欢迎一位善变的男人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来了，他来了，对，我们 还忙着跟别人打招呼呢。Hello December， 没错， 不知道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了，看名字好像是新人啊。 起码已经换了，我们见他就已经12次了。对，如此善变的男人，热烈的欢迎你啊！每个月一变。好，这边标志着我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月份，全新的一天，我们带来全新的话题，是说和你的另外一半沟通失败的经历。大家可能都会显得有一些无奈，听到这样的话语，对，因为确实沟通有些时候俩人就话不对路的时候，你怎么说都是难受哈，到最后不如都不说。但其实我们有可能也想从另外一个方面找一个小小的突破口， 没错， 男生跟女生之间相互不太理解的那些事情，举几个例子吧。 就是这个意思，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天，因为平时我可能也不太捯饬自己，那天呢突然做了个指甲，我满心欢喜，然后吃晚饭的时候呢，我老公回来吃晚饭哈，我坐他对面，巴不得就是两个小手捧着我的腮帮子，你知道吗？ 哎， 就恨不得10个手指都冲着他，然后我说嗨，老公，我今天漂亮吗？他说什么事儿？他关键他看了我一眼，他眼神朝我瞄过来了。我想我脸也没有那么大吧，没有后面那堵墙那么大吧，他就没有看见。我没办法了，就是逼迫我的，只好这个手指在脸上起舞。我就 看看， 哎，晃动一下我的手，怎么样？我没有没有变美今天？他说你画眉毛了。沟通非常的失败， 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就大家相信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没错， 当女生问你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看 ，并且相信所有男生现在听到这个问题，内心都会响起一声信号。 危险！哎，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回到我身边，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说实话我确实不爱准备，付出的代价也没有很贵，他可是无价也可以免费，加几滴我的眼泪，逍遥传的破墙就在你窗前，你耳边，你面前，点破了你们的观点，逍遥传的破墙每天都梦见，在人间吐真言，保护你睡梦的香甜，破墙谁还记得我的模样，曾经是朦胧过江，曾经是谁的宝藏，宝藏过江，一边燃烧一边滑翔，逃离身后的火光，把整个夜空照亮。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我一点都不怕，我没有说胡话，他眼里容不下的我才像是艺术家。好多向后的风景，爱恨交错沉迷的身影，为何独爱你不解的风景，头顶向下撞到我梦。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 沟通不顺畅的话，我们就可以先躲开一段时间，对，然后再回到对方的身边的时候，有可能对方会给你更好的一个态度哈。来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这边燕林说了，你说东， 他说西，你打狗他骂鸡，你打柴他抓鱼，你骑马他干驴，完全就是驴唇不对马嘴，是吧？两人说话的时候啊， 对，常有深有体会。 哎呦，真的是哈， 我觉得大家五花八门的这个留言看的也是够够的。 没错， 我看到这边有个非常精彩的留言， 来来， 我想说一下，来自宝姐姐，她说从来不失败，我是女王， 叫我女王大人。我怎么突然想起了？ 到了。摇晃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满身面的醉，谁忠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脚下踩着玫瑰，一个吻当安慰，可怜像春梦的音乐，教人们怎么沉眠，不知名的香水，秩序的鬼魅，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弯到一半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也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那最新的音乐听起来多么愚昧，你武装的防备，上帝的是谁？靠近我一点点，是不一样的世界，暗示着我的剑，我用生命为你加冕，也太美。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赔上了一切，超值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享受粉身碎骨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言，我多想用是非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 选的真好， 女王王妃嘛，我这不是留言留的真好，你怎么知道我背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哈？ 对，我看到这边宋元君的留言说，其实呀，女生就是让你懂她，关注她， 是， 所以宝姐的另一半一定非常懂她，24小时关注她，而且成天琢磨她， 没有什么问题啊。哎，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这男生多关注女生呢，一方面是在于突如其来的这一个问题啊，你知道怎么回答，能看得出来对方哪儿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呢，就是他到底喜欢什么，他有着什么样的习惯。如果你了如指掌了以后，其实好处就是你在挑选礼物可能不会那么费劲。我切身的一个体会就是，你一定要关注他，比如说平时用的化妆品，他平时穿的衣服，戴的首饰，有哪一些 发生了新的风格的转变，比如说突然走向可爱风了、 嗯、 OK， 突然多了一些比如说贝壳跟珍珠的质感了。 哇，你重点和细节都抓得很准， 是不是啊？就是你要关注它的这些这个动态变化的时候，或者哪一个品牌它最近会搜的比较多，聊的 比较 多， 比较 薪水、嗯、当然首先你要做一个聆听者，对，当他跟你说的时候、嗯、就算不懂说这都什么，但是你也要先学习， 你可以先聆听、 嗯、哎，突然有一天比如说生日了，比如说什么周年纪念日了、 嗯、 然后你根据这个喜好推测出来这么一款他喜欢的东西送给他的时候，他一定会非常的惊喜。 我天，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 你要长期这样被培训的话，我觉得有一天你也可以变成一个很成功的美妆和穿搭博主， 可本吗？是不是？哎，就说到男生还不太了解女生的一些、 嗯、 就除了做出了一些改变啊，做个指甲什么的、 嗯、 就是那些保养用的所谓的机器啊、 哦、美容仪、 美容仪之类的、 嗯、 对对对，然后我就经常就看着这儿掏出来一个就跟仙女变身棒似的、啊、对，上面闪着红灯，那边拍红绿灯的、啊、这哎对，是不是这些经常女生跟男生之间也会， 是不是？ 对啊， 对，包括女生她的化妆台上各种瓶瓶罐罐，我就要认全或知道先用哪个后用哪个，真不容易， 太难了。 男生和女生中间其实还隔着很多道墙，很多道山、 就是、 很多座山。 同样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我觉得就是比如在她化妆卸妆做这个护肤的时候，你其实应该找这么一个礼拜就每天坐在她身边认真的去问， 你说为什么你要花这么长时间卸妆以及重新上妆， 没错，这个是什么、啊、为什么要用这个， 这个灯为什么照着你， 可能今天你问了两个问题他就把你一脚踹开了，记住第二天接着回来问，你就会了解到很多，包括就你提到高跟鞋，对不对、 嗯、 就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火，什么 Christian Louboutin， 嗯， 这到底红底鞋是为什么，它的故事是什么，为什么很多女生喜欢，什么叫 CL， 哎，时尚大厦欢迎你， 对吧，这什么叫昨天聊，什么叫 Never Fool， 对不对，聊聊吧，聊着聊着你就都会了。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柜子里的舒服却又像 刚才王维说了这么多，我看到郝先生留言，他说男朋友要是这么了解女朋友的话，最后估计应该会变成姐妹吧。 那一定会的，每天晚上约着一起做脸的。 或者你想了解他，但他不那么想了解你啊，对吧？也阻碍你们关系进一步发展。比如说男生有很多行为我真的不了解，比如说买手办， 这两天吧，反正就是在不同的节目串的时候就怎么都提到了，因为正好聊到一个艺术展，然后上面有提到的这个谁的设计，方文山的设计，然后手办什么之类的，加上最近一直特心仪一款，然后也都给几个同事都看过，怎么就那么的爱，然后这种东西对你在提的时候，你在说的时候，对方就会一脸懵。你好比说吧，我一会儿发一张图 到 听听 FM 聊天室吧，里面有很多的元素，看看大家就是甭管男生女生嘛，在里边你喜不喜欢这个，你喜欢里边的哪一个元素，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多合一。这一个手办摆在桌子上，它是自动散发出来音乐的，给我散发出来的就是这首很 swing 的歌曲，非常的老派了，来自 Chuck Berry， 叫做 You Never Can Tell， 猜一猜是在哪一个电影当中的哪一个桥段。我先发图啊。 The tempo of the music fell. C'est la vie, c'est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hey bought a souped up jitney, was a cherry red 53, and drove it down to Orleans to celebrate the anniversary. It was was there where Pierre was wedded to the lovely mademoiselle. C'est la vie, said the old folks, go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ruly love the mademoiselle. And now the young monsieur and madame have rung the chapel bell. C'est la vie, say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这个雪孩子特别对啊，上来以后直接说出了其中演员的名字，约翰特拉沃尔塔 John Travolta。 对， 哇哦，内行的。 这几张照片，两张照片了，然后可爱那是没得说哈。首先来说，他戴着两个头盔，这是典型的 Daft Punk 蠢朋克那样一支非常棒的电子组合。对，在今年刚刚发了一个预告片，不是预告片了，结束的图像爆炸， 对， 组合取消。另外摘掉这一个头盔之后呢，你能看到的就是里面两个非常可爱的超级玛丽还有蓝精灵，但是都带着胡子，然后身上穿的衣服跟这个姿势造型就是典型的电影低俗小说当中的约翰特拉沃尔塔和 Samuel L. Jackson 扮演的那两个角色的一个这个姿势。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段音乐也是电影里面最知名的桥段之一，Uma Thurman 跟约翰特拉沃尔塔两个人在台上跳着这个就捻着脚趾的这种舞啊 ，swing 的舞曲。对，当你看到这样的一对手办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会出现各种画面啊，音乐啊，就会一直漂浮。Why not？ 为什么会不喜欢？但是当你把这些一二三四五全告诉女生的时候， 还是一脸懵。 你在说什么？而且特别可怕的是，特别可怕的是这边那个谁夏花吧，对不对？啊，挺可爱的， 挺可爱。 我选左边。人俩是一对儿。 Souped up Jitney was a cherry red 53 and drove it down to Orleans to celebrate the anniversary. It was there where Pierre was with you.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快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 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New music.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是幻觉，用纸片你的声音构成线，温热蔓延，耳朵烧个午夜，肆无忌惮对梦狠欢，无意追逐，无法止步，热度包围了我。 All I wanna do is float around， 我的心在小路乱转，从日落到清晨的月光，抱你到天亮。 轻轻一个吻，我疯狂地回，气氛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 少了些安全感，做我的起点。I know you want it. 你像丘比特赐予我的首选，靠在枕边，环绕过你天使般的脸，这感觉实在太危险，能否再对我温柔一点点，不忍心再带你去冒险。 All I wanna do is for the run， 我的心在小路乱转，从日落到清晨的月光，抱你到天亮。 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地回，气氛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 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 少了些安全感，做我的起点。 I know you want it. 怪 着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花了你望着。 I know you really want it, you know you really want it. 你轻轻一个 男生跟女生，我觉得这个障碍不是在于手办，而是在于手办背后他到底 干嘛， 对，他背后映射着隐藏的到底是不是你为什么喜欢他。好比说这边很多女生朋友也发来了一些自己的这个小手办，让我猜，你看看 这是谁， 这个是谁， 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如果 哪个男团， 如果他身上多一条背带裤的话，我猜他是刚才唱歌的哪一位啊但是很可惜我猜不出来。另外就是这一对 Percy Patty 发的，对， 我也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然后就夏花又来了，我还是选左边。 你说我们一起买吧，你一半我一半啊。 对，就是一定要拆散哈。我也选左边，因为右边你看他那个脸上 麻子好像有这么一点多、 哦、不太喜 欢。对，然后这个具体是谁、嗯、你们可以讲一讲你们的故事。对、嗯、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话题那当然就是和另外一半沟通失败的经历是什么。我们其实说的很多就是男女之间的一些小小的差异了、嗯、对，然后慢慢大家也在发来自己的一些东西跟故事。一会儿回来以后继续分享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听到了一首歌，男生可能会知道是什么主题曲，女生是不是不太知道， 但是我听过这首歌。 对，这个、嗯、这千准肯定会知道 Rehab 蔡依林共同合作 Stars Align。前段时间在手游叫做现在叫刺激战场和平精英，对，名字已经换了，吃鸡的这一款手游他们的主题曲，而且刚才这一款还专门是给女生来设计的、嗯、对，然后因为很多人喜欢蔡依林，所以不能打动你，就证明你也不是一个游戏玩家哈、 哎。 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我就特想分享 stream 的这一条，对吧？ 哦，你说，我看我们那个页面停留在相同的地方，我以为你要说 纳 进我心的留言。 哦、纳进我心、你先来纳进我心吧。 因为我觉得看女生发的照片反而不好分辨他们买的手办到底是谁，但是男生一眼就看出来了，嗯、看小图我就知道大黄蜂吧。 大黄蜂，对、嗯，新的大黄蜂。然后他留言说的是购买手办，然后。让我媳妇儿说的我起坑了 媳妇儿也不理解、 哎、 就如果他还能动我可能当他是一个玩具，但他如果纯粹是那么大一件、嗯、贼占地方放那儿，可能我也觉得又占地儿又费钱。 你没事你还得集灰，你自己扫不扫，你打扫不打扫，没错，我还得给你擦，我擦坏了怎么办，哪个东西掉了你还得赖我、啊、 那我就故意把它擦坏了 是不是，擦坏了第二天全不见了啊，好的就给你挂在某鱼上 给 你卖了， 都 给 你请出去， 对，实在不行就直接您楼下垃圾桶翻吧、就很多时候确实是，就当你一直想要跟对方去介绍你自己的喜好啊，多么的这个中意，甭管是手办还是什么东西、嗯、但对方觉得你就是在巴拉巴拉巴拉的时候、 嗯、 就听进去以后都会觉得你在说什么、 嗯、 会让人有一些心痛的。你好比说就刚才说了半天是吧，这个手办的事情夏花来了、嗯、说你不要和女士讨论什么巴拉巴拉的手办、嗯、啊，这是一次失败的沟通。哎，这失败的原因是有一方他不太愿意接受了，对不 对, 对，哎，男生应该坐在女生边上去询问他关于卸妆水的事情，女生也应该听男生说一说他为什么喜欢这个东西、嗯、但是有些时候让人心寒的一刻，好比说 stream、嗯、我们回到最开始我们想挑选的这条留言，他说我头发是属于比较上花的，就烫出来应该很好看哈、哦、所以一般一年烫一次。 嗯， 那天我就从美发店开门，早上起来10点营业嘛， 嗯， 坐在那儿以后就开始烫， 嗯， 做到下午5点烫加染 7小时、 嗯、一天下来身上的关节全都难受了、 啊、 回来以后就开始问老公 说，哎，你看这个怎么样，看看我的头发。 嗯， 老公瞟了他一眼说，跟以前不是差不多吗？ 人家是烫加染， 太难受了。然后这眼神，我的眼神 瞬间暗淡了。 我就还是一个很好的爱人。 是女为悦己者容，但是你要是都没有发现我变美了，我就是白忙活了吗？这一天 问题是这么明显，你告诉我跟以前差不多。 嗯， 哎呀，他不懂，没办法。 是背影，关于爱情只字不提，害你哭红了眼睛。他的谎言说的竟然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他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中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 完全不一样，可能因为唱歌的人的身份发生了转变。 是， 张姐是站在一个备胎的位置。 嗯 啊，他不懂你的心，快来我的怀抱，很暖，他是一个比较暖色调的， 没错， 对，很心疼。但是郁可唯就好像我也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女人， 嗯， 所以我对你所遭遇的感同身受， 真是 双倍的那种控诉。 女生的这方面的情感，我觉得丰富程度、细腻程度，一定永远都是要强于男生的。 嗯， 男生总是用自己貌似很合乎逻辑的一些言语，想要去把事儿圆过去， 嗯， 其实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好比说刚才提到的这一个 stream 家的场景， 嗯， 这个月份牌小哥哥就这个善变的男人就过来说了啊，他说这说女士头发做的差不多，应该就是很自然的意思吧？ 哦， 哎，他还挺会为这个男性同胞来去开脱的。 嗯， 作为同样的男性同胞，我告诉你，这招非常的不好使 啊，不好使吗？又很好使， 不好，非常的 挺自然。你因为你做的太自然了，我觉得还是总体还是好的。 我们始终还是要学会主动出击， 哎， 自己要多会编造一些。哎，这个头发它的卷跟之前比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卷上来了以后呢，提升了哪一部分？哪儿的线条好看了？露出了你的耳朵。多，那这脸型又变成怎么样？咱们一定要这么说 啊， 多多学学吧，找天 跟朋友传本书出来啊，教一教广大男性朋友啊，对不对的，他听了都高兴，你知道吧？ I woke up and I'm Lil Dicky. Lil Dicky? What the heck? Man, this is real weak. How's staying perched up on his like that?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and ain't nobody know my name. Whoa. Ain't no paparazzi flashing pictures, this is great. Whoa. Ain't nobody judging cause I'm black or my controversial past. I'ma go and see a movie and relax. Hey, I'm a blood but I can finally wear blue. Cool. Why's his mama calling all the time? Leave me the heck alone. Damn. Wait, if I'm a Dicky body, Breezy is who? Hope my daughter's in school. Wait, if I was Chris Brown, where would I be? What would I do? I woke up in Chris Brown's body. So how did she turn into Freaky Friday? But we got no choice but to turn it sideways. I can't believe that it's Freaky Friday. It's Freaky Friday. I'm in Chris Brown's body. I look at myself with the light. It's my dream. If I was Lil Dicky in my body, where would I be? I'm trying to find myself like an introspective monk. I'm balling on the court, oh my god, I can dunk. Snap a flick of my junk. My junk is trending on Twitter. And now I'm at the club, I took my way to getting in. I look up in the VIP, my goodness, there I am. I signal to him, let me in, but he won't let me in. I don't know who that is. Wait, who the heck he think he is? Took a glass bottle, shatter it on the bouncer's head. Welcome to that mother. Wait, think it through for a sec. If you heard me, then you only heard it yourself. But wait, I love myself. That was the key, now we're switching back. I woke up in Chris Brown's body. So how did she turn into Freaky Friday? But we got no choice but to turn it sideways. I can't believe that it's Freaky Friday. Wait, oh my god. And now I'm in Ed Sheeran's body. It's way less cool than being Chris Brown was. What the heck again? DJ Khaled, why am I yelling? I'm Kendall Jenner. 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曲叫做 Freaky Friday， Lil Dicky 跟 Chris Brown 的合作，但其实在后面我们能听到更多客串的一些声音，包括了黄老板 Ed Sheeran， 包括大胖 DJ Khaled 以及 Kendall Jenner、为什么有这样的一首歌曲？首先我们说在这首歌所唱的情境，包括 MV 你能看到说 Lil Dicky 不知名的一位说唱歌手，他有一天突然进入到了 Chris Brown 的身体内，对，开始过上了更加成功的歌手的生活、最后又变成了 Ed Sheeran。 哎，我怎么又变成 Ed Sheeran 了？我又变成 DJ Khaled， 我为什么又变成一个女生 Kendall Jenner， 一位名模哈？所以这是一种不同的体会。歌曲的名字叫做 Freaky Friday， 其实是源自于很早年的一部电影，第一次讲述了妈妈跟女儿之间互换了身份，瞬间就是进入到各自的生活情境以后，就明白了妈妈的用意，对，瞬间也知道女儿在学校学习不容易，妈妈也通过女儿这一个身份在实现自己的一个摇滚梦，等等之类的，以后互相换位体验生活，了解对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电影在这个之后的多少年都出现，但是每一次在大家提到身份互换的影片的时候，在英文里面都会用到 It's a Freaky Friday Scenario Situation， Freaky Friday。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只有有些时候让男女就互换一下生活，也许他真的能够体会到对方的一些喜好跟用心。 但是我觉得 December 很厉害呀，他没有互换，他就说了，估计如果那是挑染，就能看出来。 哎，真厉害 哦。哎呦， 你是不是问媳妇儿？ 你给我们提了个醒儿哈， 哎， 还是我们的错，对不起，是我的错，我全头我整头染，我没有漂染， 认错就对哈。嗯，而且另外一边纳进我心，然后说这个必须各种手办沟通了，我完败给我的爱人爱，然后他又发了一个，这个对于男生来说很喜欢啊，女生是不是就觉得这什么呀？ 我会觉得有点瘆， 瘆得慌，对，这是非常经典的一幕，然后里边是希斯莱杰所扮演的 Dark Knight 当中的小丑，然后在警局的时候被审讯的那一刻，这个对于男生来说看着太兴奋了， 对， 女生来说 桌子 上这什么呀？ 桌子上有灯，还有钱哈， 真的可玩吗？ 对，复刻了电影的画面， 没错。 但是女生会觉得说，我买一个娃娃不香吗？ 买个 买个洋娃娃，可爱的洋娃娃。 如果你的老公天天抱着这个，你会不会心里也就有点怪怪的？ 那是，那你可以送给我。 对对，不用，女生抱着没问题啊。对，你买娃娃不就得了吗？我买我手办，你买你的吧。 你买你的，我买我的，谁都不要干涉。 真的是哈，对，很多时候确实是就聊到这些，好比说这个女生的一些什么口红色号啊，刚才夏花提到的，男生确实也全都不懂，这都需要一点一点去认识。 但有些男生对女生还比较细心，看到小小的小说，我的半永久的眉毛，我回家。我老公第一眼就看出来，他可细心了，项链、耳环，各种都是第一眼就能看出来。嗯，哎呀，他内心太细腻了。 我曾经有一些姐姐，我抱歉啊，这个小小，这个我不确定，因为我见的不够多。 嗯， 但是我见过有一些这个之前的姐姐们，她的眉毛平时可能比较稀疏。 嗯， 如果真卸了妆的话，可能看不太出来。 嗯， 然后有一天到姐姐家，这个突然发现她卸了妆以后，眉毛依然历历在目。啊 就是哎，浓眉大眼了，嗯， 对，公子何事？就有种这种意思，你知道？然后就说这是怎么个意思啊？说 这 是纹的， 太浓了， 哎，就特别的明显， 嗯 啊。 刚做完半永久肯定是明显，因为他要褪色嘛。再过一个月，你再出现在老公面前，哎，他肯定就不会觉得说好鲜明啊， 那两 根眉毛 可能更自然一些了。 刚做完嘛， 对，没错。来，这个再继续听到了一首歌，因为昨天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热议的一个话题，当然就是梅西获得金球奖，有人也为这个莱万多夫斯基抱不平。具体有多喜欢梅西，我觉得这是很多男生跟女生，如果女生看球的话，都会达成一致的哈。来，这样的一首歌曲歌颂梅西 The Greatest Messi， 来自于苏醒。 特殊日精彩出世 Rosario 开始一段伟大的传奇故事，奇迹无法复制，人类进化从此录制，攀爬死的雄鹰长啸，迎接希望诞生 From now 年少飞奔的身影带着火花，藏不住的魔法，漂洋过海登陆欧罗巴，代表了 Barcelona 技术和艺术。 You are playing like the Oprah So far you are the best in the history，Bringing the world stunning moments and mystery. Every touch of the ball 像一阵旋风，瞬间冲出全城，红蓝旗帜风中见证，王朝正见证，用神做出就见证，共赢新世界足球先生。Come on, 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of the world. 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谁也无法代替。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of the world. 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是不朽的传奇，撰写了完美的意义，红蓝在辉煌中前进。Lionel Messi， 你就是不朽的传奇，撰写了完美的意义，红蓝在辉煌中一直前进。To the area, Messi coming inside, turns him inside now, chips it over the goalkeeper. 听着这种现场解说的声音，心情就会非常的激动啊！ 这是真的采样哈， 这绝对是现场真正的解说。对，这个球啊，在这一个礼拜安排时间实在是不好，阿森纳对阵曼联如此重要的一场比赛，居然是在周五的凌晨4点多的时间，你说我是？ 你是看呢还是看呢还是看呢？ 我是看完了直接去带班去呢，我还唉， 就这么办吧， 就这么着吧。来，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聊到的就是女生之间的这些。 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男生和女生，因为我刚看到说句心里话的留言，他说媳妇做啥永远都是正确的，这就很好，避免了很多家庭矛盾。比如说我们同时约好说一块儿出去做客，可能男生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就全部捯饬完了，把皮鞋都穿上了，坐那儿等你，你可能还需要1小时。 是这样的。 是吗？ 我曾经出现过，就是穿好了以后在那儿等着，等了以后发现说遥遥无期，然后就把鞋脱了，换上睡裤，又跟床上躺了。 你说我过50分钟之后，你让我先小睡一会儿，等你好了你再叫我。 是这意思的。 反正我只有5分钟 啊。在之后这期间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身边的朋友，比如这次要约见的人，然后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小差错，发来信息告诉你说，那个今天晚上咱先取消吧， 下次再说，咱明儿早上吃早饭。 明儿气的我妆都化成这样了，咱俩不出去吗？确实是哈，这就是可能男生女生之间的一些差异。当然男生确实你就算想精致一点，怎么都会比女生要容易，对吧？抓抓头发能有几分钟的事儿啊，但是就会跟女生抢，所以 抢那个化妆镜，所以到最后你就发现说，现在很多家庭在重新装修的都是男生一摊儿，女生一摊儿， 没错。 两个池子， 因为很多男生也需要很多他的护肤的步骤，也多起来了 啊。慢慢的，其实你在一起，大家共同你抓着头发，他化着妆的时候，其实这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相处、互相了解对方的过程啊。嗯，好吧，就希望各位都不会成为那一个无人知晓的自己，希望大家身边都会有一个特别懂你的人，一眼能看出来说你今天头发烫了，哎，你今天头发染了，哎，这个指甲做了， 你变帅了，老公。 女生突然会告诉你说，哎，最近那个谁的电影新上映了，评分还不错。 哎，你这个手办你要吗？给你买一个吧。 就是小岛秀夫这个新的游戏好像口碑不太行啊，育碧那边公司是不是最近又出现了一些跳水的情况？ 走，今天凌晨4点看球去。 太爽了，这就是未来的美好世界， 美好家庭。 好吧，今天我们虽然无法携手让大家所有人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跟一致，但是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都会共同的聆听莫扎特，对，这个奔跑吧莫扎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会为各位来奉上这样的一场音乐盛宴，在现场会有我们的主持人跟大家分享，也会有一些音乐大师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音乐片段哈， 是 共同来期待一下。好，最后一首歌曲黄丽玲无人知晓的我，我们就跟各位明天再见了哈，拜拜 拜拜。 时光的列车该不会昨天，再也无法去爱上那些年，无人知晓的我，没一个人可诉说，有些话不知道要怎么说，像那些年无人知晓的我，没一个人可诉说， 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奔跑吧， 莫 扎 特！ 奔跑吧，莫扎特！ 中山公园音乐堂携手北京音乐广播举行别具一格的《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钢琴家盛远与学生杜佩达，管风琴家沈源，琥珀四重奏，天津歌舞剧院女高音白慧迪，男高音张凯，现场演绎莫扎特经典之作。 特邀北京音乐广播主持人常小航加盟。12月1号中午12点到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中山公园音乐堂官方新媒体平台同步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让人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让人动心。 奔跑吧，莫扎特！ 奔跑吧，莫扎特！ 中山公园音乐堂携手北京音乐广播举行别具一格的《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钢琴家盛远与学生杜佩达，管风琴家沈源，琥珀四重奏，天津歌舞剧院女高音白慧迪，男高音张凯，现场演绎莫扎特经典之作，特邀北京音乐广播主持人常小航加盟。12月1号中午12点到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中山公园音乐堂官方新媒体平台同步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奥地利作曲家，欧洲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以神童著称的莫扎特，人生只有短短35年，却是西方音乐史公认的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今天，中山公园音乐堂携手北京音乐广播，举办别具一格的《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是的，既是音乐分享会，也是发布会。莫扎特诞辰265周年之际，中山公园音乐堂将于12月12号上午9点半到晚9点半，全天12小时举办《奔跑吧，莫扎特》2021莫扎特马拉松，传递莫扎特音乐独特的生机与力量。而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会上呢，就是12莫扎特马拉松音乐会的前奏。我们邀请了钢琴家盛源与学生杜佩达，管风琴家沈源，还有琥珀四重奏，天津歌舞剧院女高音白慧迪，男高音张凯，现场演绎莫扎特经典之作。同时呢，在我们今天的音乐会分享会上，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邀请北京音乐广播主持人常小航来和我们分享莫扎特写给家人、爱人、朋友的信件。我们应该感到幸运，莫扎特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不但写下了巨量的音乐作品，也留下了大量的个人信件。今天选择了莫扎特的6封书信，借此感受一下那个邮件、马车都慢的时代。 1769年，莫扎特13岁，莫扎特父子开始一次意大利之行，经过维格尔，到达因斯布鲁克。在前往维罗纳的路上，莫扎特在当地教堂演奏管风琴引起轰动。这封信是在这次旅行的第一站，萨尔茨堡东南的威格尔写的。致最亲爱的妈妈，出外旅行真好玩， 我的心完全着了迷，因为马车里很暖和，我们的马车夫是个好人，只要道路不是很难走，总是跑得很快。爸爸已把路上的情况告诉了妈妈，我给妈妈写这封信是要为了告诉你，我懂得自己的责任，还要告诉你，我是个十分尊敬并忠实于你的儿子。 是父亲。1777年10月31日，曼海姆，21岁。今天，我和丹娜先生一同去看坎纳比西大师，他对我彬彬有礼，我在他的钢琴上弹给他听，他的钢琴质量很好。我们一同去参加预演，我想，当我被介绍给那里的听众时，我会禁不住笑起来。有些知道我的名气的人对我很有礼貌，并且表示敬畏，而其他没有听说过我的人则瞪大了眼睛等着我，肯定含有轻蔑之意。他们大概想我还很年轻，写不出什么伟大的或成熟的东西来，但他们马上就会看到卡纳比西先生约好明天带我去见乐队总管萨维奥利伯爵。选侯的命名日很快就要到来，这是一件好事，是我的命名日，那是我的监镇里的命名。1月27日是我的生日，我吻爸爸的手，并恰如其分地拥抱亲爱的姐姐。 Thank you. 现在你会认识到我是多么爱你。你确实还能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吗？我不能再做你的朋友，你也不能再做我的朋友。你确实不会因此而非常憎恨我。其实你将不再是我的朋友，你也不能禁止我向你祝福。我的朋友，因为我这样做已是非常自然的事，请仔细考虑，今天你对我说些什么？你不顾我的一切恳求，把我抛弃了三次，并当面告诉我，你不想再和我来往。我失去爱的对象，比你失去他更加意义重大。但我不因被别人抛弃而性情暴躁、轻举妄动，也不会无动于衷。现在你会认识到我是多么爱你。我不会像你那样突然发怒，我思量，我考虑，我探索。只要你能自纵于自己的感情，我就知道有一天我将充满自信地说，康斯坦特是我的善良、正直、审慎而真挚的爱人，我是他的诚实可靠、忠心耿耿的莫扎特。 Pratica ragion e più lo stesso fuoco fui quel pazzo cor non so fui quel pazzo cor non so che col tempo e coi perini donna flema capita e capricci e di quantini dalla testa mi cavò dalla testa mi cavò presso picor rapiturro secole mi trasse un giorno e torindo giò dal volo del pacifico soggiorno la velo riso malo riso malo riso malo brindirissi o figlio caro o figlio caro buon disparve mi lascio buon disparve mi lascio mentre ancor tacito guardo quel dono mentre ancor guardo quel dono il ciel s'annuvola rincova il luno vista la grandine scorsa la piova e con le membra coprirmi giova col manto nazido che mi donò col manto nazido che mi donò finisce il tuo ridende foro e passi che mie la libire di a me a zia fassi già mi tocca l'incorda bocca già di difendermi spevenoro spevenoro spevenoro mai fiodo ignobile del mio vestito tolsia la belva sila bevido che disprezzandomi si riservò per doppia e morte 莫扎特22岁那年，母亲病逝后，他写给父亲的信，致父亲。我们不知道和他再相逢的时刻何时来到，但这不会扰乱我。当上天愿意时，我随时做好准备。是的，他的最神圣的意志已经实现。让我们为他的灵魂朗读最虔诚的祷文，并把我们的思想转向别的事情，因为一切事情都有他们适当的时间。那时我们将尽可能和平的、光荣的、心满意足的一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当上天愿意时，我们将在天国里重逢。我们生而注定着要走向这个目标。1778年7月9日。 哥特弗里德·冯·雅坎男爵，1787年10月15至25日，布拉格。莫扎特31岁。你大概以为我的歌剧已经演完，如果这样你就错了。首先，这里的舞台工作人员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调度这样一部歌剧的演出，显然不像维也纳人那样精明能干。第二，我一到这里就发现准备不足，安排不周，要在昨天的演出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昨天在灯火辉煌的剧院里演出了我的《费加罗的婚礼》，由我自己指挥。说到这儿，我有一个笑话要告诉你。这里有几个贵妇人，特别是其中一个神气活现的夫人，觉得她滑稽可笑，不合时宜。他们从来都不会想到，除了专为某一场合写作的应时歌剧外，世界上没有一部歌剧是恰好适合于在这样的场合演出的。布拉格的庄园剧院是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首演地，演出定在24日，但因一位演员生病而又延期。由于剧团太小，经理一直忧心忡忡，必须尽量节省人员，否则有人发生意外情况，就会使他陷于最尴尬的困境，弄得什么都演不成。10月25号，今天是我涂写这封信的第11天。你可以从这封信里看出我的意图是好的，只要我能抢到一点时间，我就再胡诌出一首小曲子来，但确实不能为此多花时间了，因为我的时间大多受别人支配，很少有自己掌握。我们是这么知己的老朋友，下星期一，即10月29日，我的歌剧初次演出，过一两天你将从我这儿得到他的消息。 你会认到 社是至今发现莫扎特书信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了莫扎特和他的长子卡尔的相处。发往巴登写给妻子的信，1791年10月14日于维也纳。最亲爱的小妻子，昨天13日星期四，霍菲尔和我一同坐马车去看我们的卡尔，我们在那里吃中饭，然后驱车回维也纳。6点钟，我为萨列里和卡瓦列里夫人雇了马车，送他们到我的包厢里。你很难想象，他们是多么可爱，不仅喜欢我的音乐，还喜欢台本和其他一切东西。他们都说，这部作品实得值得在最盛大的节日演出。萨列里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观看着，从序曲开始到最后的合唱，没有一曲不激起他高呼 Bravo。 散戏后，我驱车送他们回家，然后同卡尔一起在霍菲尔家里吃晚饭。吃完晚饭，我再驱车送他回家。我们俩都睡得很香。卡尔最喜欢我带他去歌剧院，他像过去一样习惯于喋喋不休地说话。如果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过去更不喜欢学习，整天在佩尔西托尔德村的花园里跑来跑去，早晨跑5个小时，下午又跑5个小时，这是他自己承认的。总之，孩子们什么也不干，只是吃喝睡和胡闹。我在家里非常快活，因为我已习惯于自己的作息时间，这一回纵容了我的坏脾气。昨天去佩尔西托尔德村溜达，花了整天的时间，所以不能写信给你。但你已经2天没有给我写信了，这确实是不可宽恕的。希望今天一定能接到你的信，我明天再和你谈，并热烈拥抱你。再会，我永远是你的，我永远是你的莫扎特。 1977年10月10号，莫扎特这样写，作曲是我一大快乐和激情。在莫扎特短暂的35年生命中，他创作生涯就占据了30年。这里是中山公园音乐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今天我们用特殊的形式做了一场音乐会，也是一场特别的发布会，也是将在12月12号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全天12小时举办《奔跑吧莫扎特》2021莫扎特马拉松的前奏。接下来有请刚才为我们演出的音乐家们。音乐家们，盛元老师，还有盛元老师的学生杜佩达、沈源、琥珀四重奏宁方亮、苏雅晶、齐望、杨一晨，歌唱家王慧迪、张凯，还有我们的朗读者常小航。当然最重要的还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的支持，给他们掌声，谢谢大家。今天的特别分享会就为您现场直播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把信号切回到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谢谢。谢谢大家，音乐会到此结束。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 鲜炖燕窝， 更多人吃小鲜炖， 每周 冷鲜配送， 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4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